咁啊，芬係咪有套新嘅 Lexus 嘅作品去介紹下咧？ 係，冇錯。咁喺七月七號咧就上咗架嘅呢部 Netflix 嘅劇集啊，就係一部台灣嘅劇集嚟嘅。 哦，誒台灣嘅劇集上 Lexus， 咦？係 啊。 咁樣係咩嚟咧？ 佢係一部科幻作品，肯定係科幻作品。 係。係。 咁佢就我睇翻佢個報道咧，佢話佢有五集嘅，其實係五個單元故事嚟嘅，就改編自呢個台灣嘅小説。 嗯。 咁個小説嘅作者咧，等我睇睇先，佢叫做吳曉樂啊。 唔係，雖然你講五個係本身個小説，佢有五個故事，一定五個都嚟自唔同嘅人嘅作品嘅咧。 小説有九個故事。咁佢就將個小說抽咗五個故事出嚟， 即都係由呢個人嘅小說出嚟， 都係呢位叫做吳曉樂嘅作者 咁樣。咦，咁你唔係話呢個係一個台灣版嘅黑鏡嚟嘅咩？ 係啊，寫嗰陣時已經係科幻小說嚟㗎啦，其實係。 哦，即其實佢唔係真係打到明話黑鏡， 即啲人 學 佢嘅風格。 哦，咁樣 ，OK， 即係佢唔係話賣壞黑鏡嘅。跟住揾到台灣嘅人拍，我唔係咁樣。 風格無論拍 風格 ，OK， 或者佢製作都好接近黑鏡。 係啊，哦， 故事都好接近黑鏡嘅。 哦，咦，咁而家係有得睇曬定係點嘅咧？一嘢過嚟。 佢呢個又奇怪啲，佢又唔係好似之前嗰啲係一次過訂曬出嚟。 咁樣。 一集一集訂嘅。 咦？因為 Lexus 嚟講啊，反而好另類喎。 係呢樣嘢。係 咯。 比較奇特啦。 嗯。 因為七月七號即係我哋錄音嘅前一日咧。只係睇咗第一集啫。 哦，你睇咗第一集嘅 ，OK， 講下嚟聽下。 因為琴晚喺波之間我睇咗第一集。 哦、OK， 好。 咁咧，我仲未講嗰套嘢叫咩名啊？ 哦，係。 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係咁噶啦，嗰、那個名就係叫做。 係。 咁得意嘅。 再重複多次啊！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个原著小说都系叫呢个名嘅。 哇，真系完全联想唔到任何科幻喎。 系啊， 系啊，咁其实佢我睇翻， 唔系呢啲名有啲似日本嗰啲啊，即系个名咧系好似你就系谂唔到系咩嚟，咁你嗰啲咧就有思想性嘅观众就会去谂啦，咦到底系点解咧咁噶嘛？但你换转呢啲名， 台湾不嬲都系吓， 佢都好日本嘅嚟啲思维好多。但你摆落香港，啲人一唔知你做乜，佢就唔睇噶，唔理嘅，一都唔做乜。系啦，都要做乜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唔得嘅，你一定要低温就话俾佢听，鬼戏要佢感觉到系鬼戏，你咩戏要感觉到系咩戏，好都好老土嘅，所以香港啲名会。 佢呢啲有个英文名嘅，其实。 佢有 诗意啲。英文名叫做。英文名你都唔知系乜嘅，佢英文名叫 On Children 啊。即系你都唔知佢做紧乜嘢 ，on 啊，即系 on 啊 ，on 啊 ，on on 啊， 跟 住就 children 啊， 咁样嘅 啫，咁奇怪嘅， 系咯，咪比较奇怪嘅。 咁呢个系个剧个名嚟嘅，直情。 佢成个剧，譬如 成个 剧 ，OK， 系啦。 咁点样佢点咁点样再发展一啲唔同故事咧？咁佢嘅故事又即系又完全冇关嘅，即系互相冇关系嘅。 我唔知佢有冇啲底嘅 即系总之系单元啦， 可能個世界觀是一樣都不頂，但佢起碼是獨立故事嚟嘅。 係，咁第一個故事是咩？ 第一個故事就叫做《媽媽的遙控器》 哦。 其實佢所有啲故事都可能是同親子係有關係嘅。 絕對係。佢五個故事都是會同父母對子女嘅期望啊，同埋監控有關 嘅。哦。 你亦都可以話係一啲去到好盡嘅怪獸家長，到最尾究竟會發生咩嘢事呢？咁樣 就搞到自己瀨嘢啦，咁樣。 但係佢會有一啲奇特嘅科技滲入去嘅，咁就會形成咗咗個科幻故事啦。 哦， 即係好似我哋不嬲咁講，科幻故事唔係等於一定要有外星人啊， 唔 係一定要有好大規模嘅特技咁樣，佢只係將少少嘅未來科技滲入去咧。嗰、 那 個其實都 咁所以啲人就覺得似黑鏡啦，即係嗰啲怪獸家長整到有恐怖嘢你睇唔到啊，攞格仔咁，即係都係嗰類嘢。 係，咁就講翻第一個故事，第一個故事個名字就叫做《媽媽的遙控器》啊。 嗯。 咁就係講一個單親家庭，一個媽媽同一個仔，佢應該係讀緊初中三年級咁樣，佢就要去一個呢、這個仔咧就要去一個畢業旅行。咁、因為佢阿媽就對佢好嚴格嘅，因為對佢嘅操控係好犀利嘅，即係 又唔俾佢呢樣，唔俾佢嗰樣，就要求佢啲成績要好好，即係將來做人又要入讀好好嘅大學，咁安排好曬佢嘅嘢嘅，幫佢。咁呢個細路仔佢就想畢業旅行，咁啊去一個地方，譬如好似去墾丁嘅，我記得佢應該係台灣嗰啲、哦。 即係都係台灣旅行啦。 咁佢阿媽就一定唔俾佢去㗎，咁佢就偽造咗一啲成績單啊，咁樣就希望呃佢阿媽，咁就去到呢個畢業旅行咁樣嘅。咁收尾就俾佢阿媽發現到，就唔俾佢去。咁佢阿媽覺得佢教育唔到呢個仔啊，佢覺得有困難啊。咁佢喺偶然嘅一次咧，就係、是、發現到有一個電視廣告，就係話俾佢聽咧，有一個辦法咧就可以幫你栽培呢個仔成才嘅。咁佢就去揾咗呢一個公司，咁啊攞咗件嘢，嗰件嘢就係一個遙控器嚟嘅。其實呢個遙控器有少少似咧，舊陣時有套西片咪叫做咩人生遙控器定乜鬼嘢？係將一個人倒帶啊， 係啊係啊， 拉向後啊，又暫停咁嘅樣嘅。 嗯， 其實佢有少少似呢一樣嘢嘅。 其實電影片裏都得，係啦。 係啦係啦，咁佢嘅遙控器，佢遙控器咧就可以令到佢仔咧不斷停留喺同一日啊。 哦。 咁譬如佢而家用第一次用咧，佢就將佢個仔未改嗰個偽造文件，即係偽造成績單嗰一日，咁佢就其實佢個仔就開頭唔知嘅，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每一日都係重複緊 同一 個人？係啊，都係會，譬如佢出門口會撞到同一個人啊。 咁但係佢媽發現嗰陣，而唔係應該係之後嘅咩？佢點會翻翻之前嗰日咧？ 佢可以有一個回帶嘅動作 嘅。咁嗰個嘢即係成開時間倒流嘅，因為咁。 係啦。回帶到去嗰個位置，然後就無限 loop 啊，可以。 哦。 但係成個世界其實都褪翻去嘅。 唔係成個世界回帶㗎，係淨係個男主角，就係得個細路仔回帶，其他人係冇回帶，即係佢可能係建立咗另外一個 timeline 出嚟都唔定嘅。即係你當佢係咁先啦。 都唔知佢點啦，佢呢個 fantasy 嚟嘅啫，係咯。 佢又冇詳細解釋。 咁佢又唔係好黑鏡啦，如果你講呢種就似嗰啲世界奇妙物語多啲咧， 都似嘅，其實佢都 係世界奇妙物語咧，佢啲設定咧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咁硬嘅，佢會比較係神奇啲嘅，可以啊， 係啦， 黑鏡咧就會比較科幻啲，講得通嘅，係一種科技嚟嘅，係 會啊，係啊，佢就比較接近日式啲嘅， 係咯，其實 可能因為台灣拍啦，佢始終比較日式嘅， 係啦，佢講黑鏡係焗到嗰個嘢高級咗啫，其實世界奇妙物語係啦。 如果未有 其實咧，甚至乎我懷疑咁，其實都係奇幻潮嘅 level 啫。因為你講呢個咧，奇幻潮其實都有一集係講嗰、那個即係話佢哋其實間學校係複製咗個嗰啲學生做咗複製人啊嘛，代替咗原本嗰、那個，咁就變咗即係好乖啊，讀書好叻啊，咁噶嘛，係咯，有㗎呢、這個網上仲有得睇添㗎，呢、這個成 YouTube 仲有㗎，奇幻潮係。 好。 咁講翻你頭先嗰個係遙控器。 咁、那個小朋友，即係佢個仔就覺得好奇怪嘅。咁收尾攤牌嘅，其實佢哋係個媽媽直就話俾佢聽：我擁有呢個遙控器，我可以控制你嘅一生㗎啦，已經係。 佢收尾執入啲嘢落去嗰個細路仔度嘅咧，又唔使嘅。 其實佢淨係用佢，佢淨係講，佢淨係遙控 器。哇！咁真係好 fancy 啊！ 係 咯， 對住佢撳掣就得㗎啦。 好勁喎！ 係。 咁就個媽媽同佢講：我俾咗好多次機會你，叫你唔好改嗰個成績單㗎啦。但佢都一路改，咁佢會同佢講：如果你一日唔改過咧，你每一日都會係嗰一日嚟嘅。 嗯， 即係佢要求個細路仔一定要妥協啊，佢先肯放過佢。咁到最尾個細路仔都冇辦法㗎啦，唯有唔改成績單，唔去嗰個。 但係嗰個細路仔有冇呢個記憶嘅先？就係佢冇，佢有嘅。 佢有記憶嘅，所以佢先覺得好無聊啊！即係每一日都係過緊同一日啊。 OK。 咁啊，覺得好煩啊，已經開始，因為唯有妥協啦。咁啊，過咗呢件事啦，咁。就咁、那個阿媽直頭利用呢個遙控器咧，就同個細路仔講話：你而家成績唔好，咁你就不如揾一日去參加呢個補習班。咁我就利用呢個遙控器，令到你可以上無限咁多堂呢個補習班啊！咁令到你追翻曬啲成績上嚟啊！ 嗯， 即係直頭用到咁啦，已經係 嗯 嚇，咁、啊、就不斷咁控制啦。那個細路仔就不斷覺得好滋擾啊，因為好煩㗎嘛，你每一日都係做同一樣嘢。 嗯， 係。 咁直到有一次咁，佢都妥協啦，成績亦都好轉啦。咁佢喺個補習班裏面咧，就識到一個女仔。 嗯。 咁就開始大家就有感情咁樣啦。咁就咁就亦都佢媽媽亦都覺得個細路仔啲成績慢慢好啦，就冇再控制佢，咁就由得佢繼續過自己嘅生活咁樣。咁到最尾，個媽媽就發現佢同呢個女仔咧就拍拖，咁 佢媽媽就唔鍾意，即係直頭唔鍾意佢有任何嘅自己嘅生活，咁、就又威脅嗰個細路仔啦，話你一定要同呢、這個女仔分手，如果唔係呢我就會無限 loop 你同一日㗎啦。咁、那個細路仔就面臨到崩潰啦，已經喺呢度。咁就佢、那個細路仔就崩潰到嘗試咗自殺啦，已經去到，即係無限次嘅自殺，但佢媽媽可以無限次令佢復活啦。即係呢個權力個細路仔都唔可能再擁有。咁、那個細路仔到最尾，即係冇辦法，一路由細到大咁樣都妥協咗呢件事，咁直到佢啲成人啦，或者自己拍拖啦，但佢阿媽都不斷操控緊佢嘅。 係。 咁到最尾個個仔長大之後咧，就有一次就偷咗佢阿媽嗰個遙控器，就希望用翻呢個遙控器控制翻佢阿媽。咁但係佢始終個細路仔因為洗腦洗得太犀利，佢唔希望咁樣用啊。咁唯有佢就對住自己撳翻個遙控器，就將佢自己置翻喺個中學階段嗰度，由頭重新行過去自己嘅人生啦。咁就係咁啦個故事，咁就係呢個原 因。咁佢由頭行過又如何呢？ 係，咁佢就覺得佢由頭行過，我就唔使聽佢阿媽嘅。 咁但係佢會變翻細個嘅咩？ 係啊係啊，佢自己嗰條攤拉去翻細個咯，即係去翻中學生嗰段嗰個階段啊。咁嘅，其實個故事就 咁，但係佢翻翻去唔代表佢阿媽唔會控制佢嘅，有咩關係？ 咁佢覺得佢自己嗰條攤拉嘛，呢個係。咁其實可能都係重複都唔頂㗎，其實係，但係佢希望喺嗰度能夠。 唔知我有啲無厘頭聽落去，我要實質睇下個戲先，係。 你 好似唔係好講得通嘅呢件事咁樣。係， 我睇嗰陣時候我都一嚿雲嘅，其實 係。係嘛？哦。 係啊，因為佢個設定係比較奇怪 嘅。係咯，我都諗得唔係幾好喎，呢個。 係啊，但係佢你講佢嘅製作同拍攝咧，又拍得好靚嘅。 咁我想問呢個小説本身做咩好出名好暢銷嘅？ 我就唔知道，因為我都係睇完呢套劇，我 search 翻先至知道有呢 有本書咩書係。 係啦，咁我開頭我都唔知嘅。咁有啲台灣啲人睇完咧，就覺得佢唔止，佢就似一部唔係話台灣版嘅黑鏡，係定係喂那些年嘅黑鏡佢係。 係。 因為佢係拍得好似那些年嘅佢亦都。 哦。 嚇？ 點解會咁嘅？ 因係啦，所以係比較奇怪嘅佢呢部劇係。 嗯。 同埋佢，我覺得係太長啊！佢以每一集一個單元嚟講，係超過個半鐘頭喎，每一集。 嚇、啊！哦， 咁真係好長。 即係一個戲咁長。 係啊，我覺得。 咁唔得啦！咁你世界奇妙物語，如果你講一個咁嘅故仔，其實你最多咪即係可能係一套戲嘅， 我覺得乜都夠。 三分一咁啊，差唔多啦，即係好似嗰時劇場版咁，咁可能咪即係半個鐘到咯，係咯。 即係你黑鏡一集都唔夠姜拍到成兩粒鐘啦，除非好特別啲 special 嘅啫。 咁你黑鏡佢複雜好多嘅佢一集。 有一個咁簡單嘅故事咧，佢將佢撐到去個半鐘 咧。其實係《幻海奇情》嚟嘅啫，我覺得呢啲係其實。 我認為適合嘅長度應該係15至30分鐘啊，搞得。 係咯。係咯，係咯，絕對係啦。 佢裡面用咗好多好文藝嘅手法咧，好多蒙太奇去。 冇意思嘅。 咁就變咗你將個節奏拖到好慢，雖然佢係拍得好靚，但你都會覺得好唔耐煩啊。 係，即係套戲都自己都回咗帶啊，慢鏡重播咁嘅樣。 係啊，你不斷 loop， 佢又要真係做翻不斷 loop。 咁如果係咁講，即係唔係一個成功嘅作品嚟喎？呢個如果 係 咁。 起碼第一集我係覺得。因為個故事都唔係太吸引嘅， 個 concept 都冇乜特別啫。其實呢個好多 AV 片都有玩過㗎啦，呢個遙控器呢樣嘢。 太吸引咯，其實。 係咯，即係嗱呢個第一呢個題材唔新。 老生常談啦，其實呢個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科幻嚟講咧，用一個遙控器去控制人，其實係。其實係一個好 fantasy 嘅概念，其實真係我個 AV 啊。有存在都好耐㗎喇呢個題材已經係真係好舊㗎。 同埋嗰個控制呢通常佢會係控制佢去做一啲嘢啫。即係你話去倒帶呀嗰啲其實我覺得就離開咗嗰件事我感覺上。即係或者係會變咗就係 fantasy 咗囉。即係你話控制 佢 去。 佢就淨係控制時間囉。 係囉係。 首先呢有你又話呢嚿嘢係其實係睇到廣告㗎嘛，咁即係呢嚿嘢係好多人都可以擁有啦。 咁你通常咧嗰啲可以無端端有個遙控器可以整停時間，係咪？仲有嗰啲其實通常是特別嘅，即係佢 係佢呢度攞。我頭先可能講漏咗咧，佢睇到個廣告嗰陣時咧，係淨得佢一個睇到嘅。 哦，即係其實佢都係特殊嘅。 嗱、哦，佢、 okay. 喺街度望到，跟住睇完廣告之後咧，發明呢件嘢嗰個人咧就出現坐咗喺側邊㗎啦。 哦，咁即係電影少女嗰啲啦，嚇，即係都唔係。 其實真係好世界奇妙物語嗰種感覺。 咁呢個係世界奇妙物語啦，咩黑鏡咁樣。 講完有個叔坐喺隔離咁 嘅。唔係世界奇妙物語都講高咗，我覺得奇幻潮啊。 啊，係啦，佢係似呢一樣嘅。 啊，咁好低喎、啊，大佬。 啊，佢只不過個製作好靚，佢包裝得好靚。 咁、你都係間啦，將奇幻潮化成荷里活電影嘅，冇 啊！你拍得好靚都可以。 低人歸西咁係一個荷里活片係嘛？係咯。Four people go west 咁係嘛？啲鬼佬睇到咩意思？完全唔明有咩問題？ 係咯。嚇咁啊比較失望啲睇第一集其實係 一路向西咁啊 ，one road to west 咁咁样啊，系啊呢啲系嘛直译嗰四个字啊，完全唔明咁咩四人归西咩戏咁， 哦 咁竟然一拍到荷里活版， 咁我觉得就几闷下咯，我个人 仲搵啲好大嘅星喺度做啊嘛，系嘛 呢套冇嘅，呢套我唔识嘅， 唔系即系我意思就拍到荷里活版啊，荷里活版四人归西，哇搵四个大星。系咪？羅伯唐尼雷神啊！哇，復仇者班底齊曬，係咪？阿寡婦咁啊，做咩咧？講你冇咁去打牌咯，打 Chinese Mahjong 咁啊，即係唔知點解識打麻雀過去先犀利喎，係咯，砰咁啊，仲要係砰仲要講中文先犀利啊嘛，最緊要係咁跟住就賴嘢啦，係嘛？即係已經打咗幾隻西喎，再打咗我哋就會變人歸西啊！即係呢個可以竟然拍喺度荷里活呼拎仲要兩個鐘頭嘅戲係嘛？哇，大佬點樣啊？想點啊，大佬？ 即係佢真係唔適合拍咁長嘅，我真係覺得。 係嘛？ 唉， 係 啦。 即係睇佢打個鋪牌睇咗兩個鐘，有咩咁講咁耐啊，大佬？中間想加另啲劇情啊，有人有真係送外賣啊，咁加其他劇情啊，唉，係咯。 唉， 唔知啊，係咯，係咯。即系冇即系唔得啦！如果咁讲，我以为分分话好正啫，原来系。 唔系，我意思即系我介绍翻，即系有套 系有咁嘅嘢。 台湾 其实 台湾佢哋都会拍一啲咁嘅嘢，即系我哋香港系咪应该都学习下咧咁样咯？ 唔系冇得学习噶，咁你首先系要 Lexus 去即系有呢个波长啊嘛。 咁啊系，咁我因为就因为佢都有其他嗰四个。 你香港系连咁嘅小说都冇啊？ 系 香港咧，我冇睇晒但我见香港其实有好多咧，即系自称系科幻小说嘅小说嘅，咁啲作者先系搞笑啦，平时写鬼即系都系啲灵异节目成日上去嗰啲人嚟噶嘛，系啊，咁我即系嗰啲叫掀过两下，哇！呢啲都算科幻咧，我真系系啊，系咯，即系其实你上唔上到嗰个大台啊？我问下香港写嗰啲，即系你会唔会俾人哋相中咧？即系我真系 通常都系嗰啲网络小说集合成书嘅，其实呢啲就系、 是、哦，咁咪就系垃圾咯。即系你只不过系多人睇或者多人揿，咁嗰啲其实又拖又剩又即系佢系拖好深噶嘛。啲故仔通常即系其实根本就唔系一啲好有结构或者一啲真系写得好嘅，其实都系唉、哎，可能开咗个题过瘾，系通常开咗个题过瘾嘅啫。 系好多时都系咁。 系啦，咁跟住后边嘅垃圾嘅就居多啊！即系我唔想开名讲边个啊。即係好多都係啊，因為嚇，即係唔使特別講啊，即係你調轉嚟講邊個唔係有意思啲係啊，其他都係啊，即係等於話香港啲歌手邊個上得衰，唔使逐個講嘅嚇，好多都上得衰嚇。咁變咗你又覺得 Netflix 會睇中啲乜嘢？即係 點解會嚇？點解會呢個作品？ 系咯，咁你見到香港有份 involve， 但係佢哋又唔知乜又唔係及 Netflix 嘅喎，係咪咧？即係好似而家你嗰、那個咩東方華爾街嗰個係Fox 啊嘛，好奇怪嘅。咁所以都唔知係啊，即係總之好似諗唔到嘅，諗唔到呢樣嘢嘅。因為上次通靈少女係咪其實都係邊度？ 通靈少女好似都係 Fox 嘅喎。 通靈少女係 Fox 啊？哦。 好似啊，我唔敢太肯定，但係一定係 Netflix 啦， 唔係 Netflix 嘅，係 啊， 一定 係啦。 咁但係通靈少女本身係有佢哋嘅電視台係先做咗嗰個短版， 係啦，台灣電視台都會做㗎嘛，其實 係啦，先有個短版，跟住佢將佢再拍成一個長版咁，佢都唔係話係本身係點樣嘅嚇，咁都可能 你都係睇中一啲 有個原著係有啲名氣咁啦，即係例如反校咁啦，係嘛，即係你個名咁，係咪好似話會拍嘅咧？ 會啊，係啊，講咗會啊， 係嘛？反校係會拍㗎嘛，會拍一個即係電視劇。 唔知佢係劇定係咩咧？都唔 係戲嚟喎，好似係咯，係咯。咁點咧？係咪即係又係啲 Netflix 啊或者 Fox 嗰啲嚟嘅咧？我哋知道呢個三體就係會變成美劇啦，即係嚟緊話。 但係正式嘅電視台啊，定 係 有？ 我唔記得啦。咁就算佢係正式又好，網絡都好啦。即其實你最後都係要咁先實現到咯。 係 即中國咁勁係嘛？竟然係實現唔到三體呢一部科幻小説，即係我都覺得好好笑 喎。因為而家網絡電視個勢實在係太犀利啊嘛。佢壓到就係正式電視台㗎嘛，其實已經 係。但係你中國嘅網絡電視又拍唔到三體喎。 係咯，中國嗰啲又 拍唔到喎，係 啊。咁你有寄望喺外國啦。 咁明明電影已經係拍咗啦，發埋聲啦，咁但係又結果又真係佢內部嘅問題啦，結果又冇即係出到啦，係咯。咁同埋你都知道啦，第一集就二拍啫。第二同第三就拍唔到噶啦，嗰啲係荷里活片嚟，嗰啲荷里活片嚟噶嘛。因為第一集仲喺地球啊，所以你都仲可以即係仲拍到。 第二集係宇宙戰艦大和號啊，大佬。 唔係噶啦 ，Star Trek 噶啦，大和號嗰啲 level 太差啦，已經。 哇！真係我好想 木村啊，木村嗰套啊，唔得，嗰套拍唔到啊 ，Star Trek 噶啦，最少都 即係咩安達的遊戲嗰啲嘅星際戰艦。 最少係咯，最少係係。咁你邊度拍到啊？真係唔所以。 拍到你都驚，我驚變咗嗰啲手游嗰啲 trailer 又係。 咪尋秦記新嗰度咁囉。 即係你拍到都驚。 開頭咪宇宙戰㗎嘛，你唔記得咩開頭啊。 係係 係。韓少龍揸宇宙戰機㗎大佬。係咁上下。 你都咁想像 㗎。艦長係吳奇隆㗎嘛，點呀。即係後面成個背景個男都係 CG 嘅，嗰個男裏面都 CG 嘅咁嗰啲咁咯，係咪？即係其實個製作咪即係430穿梭機啫嘛。 即係係咯 ，After Effect 拍出嚟噶嘛嗰啲。 但係佢有搭整嘅，佢嗰古代佢翻嚟只船跌出嚟之後，嗰只船就翻嚟有搭嘅，就唔知點解喎，好奇怪。但係前邊嗰段宇宙大戰嘅全部 CG， 咁係，所以你大概都想象係呢啲到啦，係咯，咁呢啲唔得啦，呢啲係嘛？咁 交俾外 國 拍算數啦， 即但外國要相中你先得噶嘛。 咁係你都要睇中你個故事，你都要去。 係咯，佢要識先得噶，仲要即首先佢要睇到你個故事先，唔係睇中。 哦， 佢都睇唔到，咁點樣？ 咁三體又易啲嘅，三體有英文版同埋有一定嘅名氣，因為 有。因為三體因為都係有人喺外國推先至有咁大嘅。如果冇人推都冇人，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唔係都冇人識啊，因為中國其實都實質有寫得好嘅科幻小説嘅，其實 有 好多。其實嗰個成日講住嗰咩北京摺疊，其實嗰個先更加可以拍啊，因為其實嗰個雖然佢有少少怪個城市可以變形啫，但佢其實都係城市嚟啫嘛。 相對其實 即佢未怪到佢唔係搞大戰啊嘛，佢冇外星人㗎，即都係講話哦，第時係咁嘅，話啲城市可以唔同時段咧會接埋，就會走另一啲部分出嚟，就第二啲人就會生活，咁接咗有啲人咧就瞓覺，咁即係會沉睡咯。咁佢都係講一個咁嘅東西啦。不過你礙於佢個主題，其實講低端人口咧，咁會唔會又敏感咗咁樣？唔知啊。 咁 即 係 好多嘢都 外國，如果睇中 國，外國就梗係唔冇問題啦。講呢個題材係咯。 中國就難度高啲啦，真 係。中國講乜都唔得嘅咧，講霧霭都唔得嘅咧。即係你中國唔好拍嗰度啊，嗰度墓地二殺啊！ 唔得啦，嗰套 佢会话你咧系影射呢个雾霾嘅问题，系啦，其实明明唔系嘅，明明我 系 讲冇入边有怪兽系啦，咁冇咁系啊，你仲话系政府阴谋咁？ 系咯，你仲唔死就政府出嚟呢啖嘢？ 系啦，咁点啊？ 你话系大外国整你嘅都仲好啲喎？ 唔系你成个古仔发生喺美国咪冇问题咯？ 系啊。 嗰啲係美軍啊嘛，美軍整出嚟。 發現呢件嘢你就 係啦，北京出現呢個墓地二殺你死啊！ 有啲巨型怪兽喺度行过啊嘛，成个馆一样哇，跟住喺啲。喺啲 Walmart 超市度系嘛，匿埋系咪佢班友系嘛？ 咁 样 系咯，唔使谂，你唔使谂有得拍 啊！ 系咯，即系啲咩马云嘅同你混埋一齐啊？系嘛，唔使拍啊！呢啲系咯，死硬，所以实话你其实冇啊，好似冇影射你喎，大佬怪兽片嚟啫嘛，咁冇办法，你玻璃心啊嘛，系咪先？系咯，佢所有嘢都可以联想到啦，系咪？即系包括而家做紧嘅天命系咪？系。系啦，历史剧其实都系啊，咁但系又真系未必唔会吧，因为嗰时都系呢个咩海瑞吓咩咩罢官系嘛吓，系引发咗啲咩事大家知啊，系咪？系啦，呢、這个大家知啊，都好大镬噶，大佬即系你其实喂明明冇呢、這个呢、這个历史故事，其实都可能又其实话得系有人影射，但系咁，我唔知啦。咁如果係咁講乜都唔使講啦。 重複翻現實嘅故事㗎啦，其實 係。即係歷史不斷重複嘅，因為。 不斷重複㗎嘛，係咯係咯，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其實。 都係嗰啲嘢，係咯，即係你講秦始皇，哇，又焚書坑儒啦，咁即係哦，咁即係又唔得啦，又唔講得。 係啊係啊。 又唔講得。 有權勢嘅人欺壓冇權勢嘅人，呢個係每一日都發生緊㗎啦，呢啲事其實係。係。咁你連呢樣嘢都話係影射嘅。 唔係咁因為所以咁即係所好多題材而家都話唔得㗎，你睇下係好笑㗎嘛。好多題材都話唔拍啦，咁即係唔使拍戲啦，如果係咁， 係咯， 咁搞咩中國電影啫？咁拍翻白毛女啦，好唔好？ 係啊， 會唔會白毛女都有問題啊？我驚。 白毛女都未 拍。係咯，中國超級英雄啊嘛，白毛女係嘛？有啊，係。 雷鋒嗰啲係嘛？ 係咯，機械嘅仲要係。 咁樣。 係咯，得唔得？唉，唔知啊，可能都唔得噶，你唔好以为一定得啊，一改朝换代 啊 嘛。 你睇批审嗰个人 系。唉，真系你都唔知啊，系咯系咯，睇你边帮边派啊，有时都系。 系啦，咩人咩？ 好大镬，唉。系啦，唉，所以都最好唔好拍啊，都系交俾荷里活啦，呢啲嘢系嘛，啲科幻片呢啲嘢，中国人唔好拍科幻片。好危险啊！ 古装片都唔得喎，而家最大镬 系。唔系，其实嗰啲系科幻片嚟噶，一嗰啲穿越啊嘛，好多时都系。系咯，即系你会讲英文嘅啲古装入边系咪有问题？ 系 咯，系咯，有啲竹升妹咁样个皇帝啊，等阵 check check 咁呢啲系咯，即系冇啊，唔得啊，唔得啊，穿越时空嘅最好都系，唔好搞最好，唔好拍，最好唔好搞啲软实力嘢啊，即系话就话想有，但系其实系唔想有嘅，系咯，即系软实力就一定系外国先有拥有嘅，冇从来都唔会有软实力嘅呢个中国人。唉，真冇办法，即系呢啲就系中国人嘅命运啦。 嗯， 系，因为所有嘅创作都系冇自由噶嘛，咁点会有软实力咧？ 嗯， 连创作自由都冇嘅地方，点会可能有软实力先？ 系 咯，系咯，咁点啊？即系全部都拍一带一路系嘛？ 咁 系咪咧？东方星主演先得啦，呢一套系。 嗯，冇办法噶啦，冇办法。 系，即系 poster 东方星一带一路啊嘛。唉，好， 咁我望讲翻呢套剧啦，咁都有其他四个故事嘅大纲嘅， 嗯， 咁我若想提一提啦， 都知道系点嘅，我讲埋咧，讲埋， 始终都系原著改编噶嘛，咁你有个名就知道系乜嘢嚟噶啦， 哦， 咁第二个故事叫做《猫的孩子》， 欸， 就讲有个家庭咧，佢哋就生活好老道嘅。咁但係其他佢嗰啲親戚呢就生活得好好嘅，咁一路睇唔起佢哋。咁直至到其中有一個譬如呢個家庭裏面有個細路仔，佢意外發現咗呢佢只要喺另外一個平行世界呢殺死一隻貓就可以改善佢而家呢一個世界嘅生活。 咦，點解呢個咁似某套日本戲嘅？ 咩嗰套乜鬼呀？ 世界沒有貓啊。 當者地球沒有貓嘛，係咪？ 嗯。 係 囉。 即是佐藤健嘅嘛， 系 啦，但系嗰套咧就系讲佢杀一，就唔系一定要杀猫啊嘛，就攞走地球上任何 一样嘢啦，系啦， 一人命啊嘛，佢系，吓，咁呢度咧就讲佢喺平行世界杀死一只猫咧，就可以提高佢现实世界嗰啲生活啊。 咁佢点样可以喺平行世界杀死一只猫咧？ 嗱，咁呢个只系故事大纲，咁我唔知系点样穿 过。OK，好。 咁啊，只不过大纲系。 佢都同埋好 fantasy 嘅啫，唔使解释嘅， 系啦。咁另外第三個故事叫做《茉莉的最後一天》，就講有個高中女生，咁佢有一日就自殺咗。佢阿媽咧就為咗要揾 佢點解要自殺呢個真相啊？ 嗯， 就佢唯有當其實係有個新科技嘅，就可以將阿媽就植入去呢個女仔嗰個意識裏面，就睇下佢點樣過去嘅高中生生活。嚟體驗點解佢要自殺，咁就係一個咁嘅故事。 哦，呢個係啊秘密啊嘛。 係啦，呢個就係秘密。 係咪？即係阿廣告娘子做嘅嗰、那個。 廣告娘子嗰套啊，係。 喂，點解全部都抄嘅？喂，好原創性好高啫！呢度呢個作品，唔係即係佢冇抄作，佢改咗少少。 佢攞咗其中一啲嘢。 係啦，就改少少。 做另外一邊啊，做另外一樣嘢。 但我全部都覺得佢係喺人哋某一個好出名 嘅 一個作品度抄咁樣嘅，仲要揾啲咁出名嘅作品喎，係咯。 係咯，似曾相識嘅喎，全部都係。 係咯。你揾啲即係一般人唔識，不過我哋唔好意思，我哋有睇過，咁你都唔出奇啊。 你咪記得有 一。哇！你啲係大片嚟嘅，全部仲要揾啲大片，係咯， 係咯。咁第四個故事就叫做孔雀，就講又係有個女仔，咁佢就有入去動物園咧，就發現有隻孔雀咧可以幫佢解決一啲問題啊。但係幫佢解決問題的同時咧，就是、孔雀咧。就要在他身上攞走一样东西来做等价交换的。 哦。 是。 啊、就是这样。 攞走一样东西真的是什么 攞走一样属于他的东西。即是可能攞走 他一些我不知道攞走什么东西啦、嗯、即是可能攞走他的生日礼物啊攞走他身边的一些感觉啊。啊 他没有解释的即是这个只是一个简介来的。 大纲啫大纲啫、嗯、未解释到真的不知道的。 嗯。 Okay、是啦。咁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叫做必须过动。咁佢呢度就講係佢嘅世界呢就已經係一個男性全男性就負責工作女性就淨係負責生育同埋養育嘅啫。就淨係。 你講呢一個返嚟我聽過。 哦、 啊即係呢一個。 需過動㗎嘛。 啊你講嚟睇下你 咁、啊、我唔知呀我唔記得啦其實佢咪好似話嗰個女仔唔知其實佢係有嗰啲過度活躍性。 啊唔係嘅佢呢個就講個其中一個女仔佢唔係講呢樣佢係講揭示翻呢一個條例背後裡面嘅秘密啊！ 我知啊，但係嗰個女仔係咪有呢個病嘅？其實好似話 佢就未講得咁清楚，因為佢講個女仔喺過唔到佢哋呢個因為佢哋每逢15歲咧就要過一個考試 嘅、嗯、test 啊嘛， 就要分開咗兩組人咁樣嘅。 嗯嗯。 咁呢個就過唔到嘅呢個女仔。 係。 係。 咁反而佢過唔到之後咧，佢就發現咗呢一個政策之後嘅一啲秘密咁樣咯。 呢、這個有網上有人討論過，但係呢一個佢係好似有影像作品㗎喇喎，已經。 咁係咪呢一個小說都曾經有人已經 係啊，係咪呢一個直情拍過套戲嘅呢即係呢個獨立講緊呢個故事，係咯。 咁唔知咁。 我因為我見到係有影像㗎喎、這個，即係佢哋介紹都係有影，所以有已經係有公仔。 咁都唔出奇喎，佢曾經拍過都唔出奇。 係啊。 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小說改編嘛。 即係佢其實好似話佢係話佢係有呢個病，但其實佢唔知係咪有噶嘛？即係佢唔知話為咗保護佢，定係為咗咩啊？ 嗯， 我唔記得啦。 咁唔知啊，咁、就要睇下佢呢、這個改編，咁出咗嚟係咪嗰個故事啦？就要。 嗯。嗱，咁呢啲可能或者你會唔會喺台灣本土佢係有反映到嗰度嘅一啲制度咧？我諗佢會唔會？ 可能 你會睇得過癮啲咯。 因為我 睇 翻啲書評咧，咁、啲書評佢哋講呢本書咧。都是話好體驗到我哋台灣自己嘅生活，即係政策嗰啲嘢啊，可能 係， 都係㗎，即係佢哋會比較係咁咯。但係佢哋講本土係， 睇就可能個共鳴感。 佢哋講本土係通常係講呢啲咯，即係唔係攞啲即係例如菠蘿油啊、人字拖，人哋唔係講呢啲嘢㗎，即係人哋攞啲即係佢哋嘅問題出嚟去反映咁樣咯，係咯。咁啊，香港就 我哋同佢嘅文化真係。有啲差別， 唔 係 個文化，係個層次啫。唔係個文化嘅差別，係 個 層次。 生活都會唔同嘅。 有層次嘅分別，即係你係攞一啲食物嚟去做你嘅，即係攞啲物件嚟去做所謂香港本土特色，其實好切啫。 我唔係呢樣，我哋講佢哋，我哋感受個世界唔同啫，其實。 即係香港就佢哋一係咧就要提升到去反政府嘅程度，咁佢度佢又冇啊，佢只不過想表達一啲， 冇提出呢樣嘢嘅， 即係佢表達一啲即係社會問題啫，社會問題同反政府係兩樣嘢嚟噶嘛，即係所有嘅社會都有社會問題㗎，係咪先？美國都有㗎，咁亦都唔一定係個政府造成㗎，係， 咁亦都唔係一定係條例。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好，咪就係、是、日本都係嘅。咁而家嗰個所謂日本版嗰個十年，佢唔係好同喎，同香港，即係佢反而係講社會問題咯，即係可能老人問題啊，咁啫嘛。咁你咩政府都會有老人問題㗎啦，唔係個政府造成嘅都。咁人哋就會比較係中肯啲去講嗰啲嘢啦，就唔係話為咗去控訴個政府嘅不是啊，咁人哋就唔係咁樣嘅，係啊，即係唔係用呢個出發點嘅，係，即係唔係有個好大嘅政治目的啊，即係我意思係，即係好似好想你啲人去反政府咁，即係人哋唔係咁嘅，人哋反而係真係想去反映一個社會問題啊，一啲嘅等大家諗下思考下嗰個問題啊，即係你可以拍到嘢係講即係考試其實係咪即係需要有咁多考試㗎？你可以講呢樣嘢㗎，係咪先？即係你唔係去直接去攻擊呢、這個即係而家嘅教育制度㗎嘛？即係你只係我抽象咁，的確考試太多係冇乜意思㗎喎。係。即係呢個無論放喺邊個國家都係㗎啦，係唔係一定係香港？咁你可以探討呢樣嘢㗎，係咪？咁令到啲細路仔好辛苦，咁有咩意義先？即係令到翻學係一個痛苦咁，其實啊有咩意義先？咁你可以去反映一下呢啲嘢，咁其實都好正啊！咁但係我諗呢啲題目喺香港做咧，應該係冇人睇。 都 係啊，應該冇人睇咁，所以變咗就比較可惜啲咧，咁啊，台灣你起碼仲有呢個空間，大家仲會去關注一啲 思考下呢啲咁嘅問題啊。 係咯，即係或者你話哦，啲舊嘅店都一日比一日少啦。咁香港啲都係呢個問題啊，係咪？即係保育翻一啲嘢。咁呢個如果你呢個作為主題，我諗又冇人睇咯。即係咩人想？有咩人 care 啫？即係平時打卡嗰啲佢就去，但係你話真係嗰個作為一個故事題材咩？佢覺得哇，呢、這個雞毛蒜皮啫，係咪？ 系嘅，都發生。 即係佢個兜雞毛蒜皮啦，係同埋關佢咩事啊嘛？重點係，係咯。咁你話咦？咁不如講地問題啊，買唔到樓啊？呢、這個佢又唔想觸及喎，因為呢個係佢嘅痛處啊嘛。哦，咁即係點啊？罷啦，唔好講咁多啦，係嘛？ 係啊。 即係做到尾，其實佢都係想 kill time 同埋開心啊。 係。 香港就係呢一個層次啊。係。咁所以你有咩科幻可言啊？冇噶，都系打啦。科幻意思都系打啫嘛，系咯，即系用啲科幻嚟做一啲打嘅情节，咁咪算数咯，系咪？系，就咁啦。咁所以我哋好难想象到香港有一啲好嘅科幻作品出现嘅，其实都系一啲玩嘢啊咁嗰啲咯，即系全部咪即系高登嗰啲咯，系咪？即系可能玩一个好得意嘅情节啊，或者你觉得你会好引起到你追啊，咁就系呢啲嘅咋，即系其实好微精噶，系啊， 系 啊。即等於我哋話咧，即食碗公仔麵嗰碗水就飲曬佢，係，但你一攔嗰碗就一滴都唔飲，即係咁咯。唔係因為嗰碗味精水真係係野味啲嘅，係咪啊？嗰碗真湯邊有碗味精水咁野味啊？係咪？咁同埋大家唔係想要營養啊嘛，重點係係啊。即係過癮啫嘛，咁即係係總之係咁啦，係即係佢唔想思考，咁你呢啲古仔其實係思考性嘅，即係你同埋你要去諗多一層咧，咁樣咁係佢都唔想要呢啲嘢，佢純粹官能自己算啦，係，即係可能國定殺老日嗰只會啱佢少少啊， 係可能 係啊，係咯，即係殺都講咁多做咩啫，係咪？即係佢都唔 care 你後邊嗰個制度唔制度，係嘛？你咪早咪香港有個國定殺老日咯，係嘛？即係每年定一日就可以嚇可以。可以處理啲高官嘅係嘛，好過癮。 咁樣 唔係啲人互殺喎，係啊，即係佢追殺班高官啊，係咁，所以班高官通常放咗假走咗啊，通常嗰禮拜會啊，係嘛？你拍呢套啊？呢套好睇啊，覺得係嘛？ 好啊， 會唔會好睇啲啊？ 有啲 action 好啲咯， 係嘛？咪有啲 action 同埋佢可以蝕到份啊嘛，最緊要係。即 系 其实系泄愤啫嘛，讲穿咗系嘛，佢唔系想探讨问题，佢净系想泄愤啫，系咪？即系其实我都讲过啦，佢打小人啊嘛，即系香港其实最大嘅行业系打小人啊，即系梗系唔系真正喺桥底嗰个啦，即系个形式系打小人啊嘛，影评节目唔系影评嘅，因为你唔会讲到佢有咩好有咩唔好嘅，系闹啫嘛，嗱我哋唔系，好明显我哋系有讲有咩优点缺点噶。但是其他啲好受歡迎嗰啲，其實係十套戲鬧足十一套，冇優點嘅，係咪？ 有啲係專鬧 TVB 嘅喎，有啲節目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係啦，即係講到佢啲女咧就係唔係人嚟嘅喎，衰到係啊，係啊，即係冇好嘢喎 ，TVB 冇好嘢嘅，即係有啲藝員到上面全部都差，即係總之係打小人啦，總之係打小人，冇好嘢講嘅，係嗰啲好多人聽嘅喎，係啊，即係個需求好大嘅，即係嗰個發泄嘅需求好大嘅，係啊， 嗯 嗯。就是这样的。好可惜我要香港就是得这个市场的。就是怎样能够诞生到一些就是有就是怎样能够诞生科幻的，我真的是这样东西上面。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是的。好，有没有想补充？ 好啦，都是介绍返，如果有兴趣你咪睇下台湾怎样做这些故事咯。 是啊，即台湾咪就是说其实明明通灵少女就是鬼故嚟㗎嘛，应该。就又唔系㗎喎，唔知咩睇落去觉得佢又其实有啲科幻㗎喎感觉。即是虽然佢系讲即是真系讲鬼呀讲呢啲嘢。咁但佢最尾竟然话俾佢话系超能力嚟㗎。 是。 点解佢系超能力嚟，唔知道，但人哋会咁样去讲。 是。 同埋其实个古仔原来唔系道理迷信，你冇諗过㗎。是。是啊，即是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story 来的，你没想过。 你香港这些故事就一定 是有关的。 咪全部咪捉下鬼啊打下鬼啊不算咯。即完全流于是因为就吓惊你咁是哪一只咯。即总之都是孤人刺激咯。佢唔会好似佢咁呢有啲咦点解原来最咩系一个好有思想嘅故事冇想过。即你人生系要即超越呢一样嘢啊呢啲咁哇厉害喎系咯。即好有意义喎原来嗰个故事。唔係即係唔係跟咗阿師傅真係捉下鬼呀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層次呀。即係我群組咪貼咗個一個即係咩嗰個叫咩呀即係全美一兵係咪係咪有一個印尼妹呢就佢扮到自己成個精子咁走去表演魔術嘅。 喔、 哦、你有冇睇呀有冇睇過我嗰、那個 見到 方即係人類呢就將鬼呢樣嘢呢就同魔術結合就令到個感覺好怪嘅，你睇咧佢好似喺度玩緊啲通靈啊，或者玩緊啲嘢啊，咁但係其實係魔術表演嚟嘅嗰個。咁又就幾得意喎，即係人哋係將呢啲係結合咗一啲嘢去玩嘅，即係人哋魔啊，人哋係做魔啊嘅嘢，但其實我喺香港成日做 less 嘅嘢嘅，即係越整越少，即係越整越嚟越少嘢嘅。即係整個只冇曬嘅，即係得翻打啊，得翻咁。咁以前都唔係啦，你睇八十年代嗰邊都唔止得呢啲啦，越嚟越單一嘅，係啊。咁可能真係冇辦法啦，係一入場觀眾係得呢啲咁嘅，即係 Q time 有咁，係咯。咁你咪佢中意睇嘅嘢，你俾曬佢咪得咯。即係佢中意睇，咪可能有啲佢中意睇嘅星啦，或者中意有啲嘢啦，咁你就算㗎啦。咁佢就話好好睇㗎啦，係啊，咁咯。冇法㗎即係你俾啲好嘢佢呢佢食唔落㗎。嗯就係咁啦。咁你咪睇下人哋其他國家係做啲咩喎人哋就將嗰啲好多嘢去重新結合啦。即係我都冇諗過可以將鬼呢樣嘢同魔術結合㗎。即係恐怖啊！即係點解你睇魔術你會睇到驚啊？即係你冇諗過係咪即係你會驚喎哇唔通佢係真係有啲鬼嘅佢又稱咗公仔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㗎喎有啲名嘅喺網上真係而家嗰個女即係嗰個魔術師。佢好犀利佢成平時有做表演㗎佢唔係即係佢已經唔使贏定輸嗰個全美一兵啦佢已經紅咗啦。佢已經在各大嗰啲場合喺度表演嘅魔術。而好多人鍾意睇佢嘅即係佢變咗個 icon 嘅因為佢係好特別㗎嘛即係佢有啲一般魔術師㗎嘛佢係玩鬼。咁當然真係其實係魔術嚟嘅啫其實佢啲人影過平時個樣嘅其實係靚女嚟嘅就係。仲要唔係咁樣個樣子好似黐線咁樣佢係笑嘅。即係其實嗰只係個角色佢扮到自己好似精子咁咁就抽晒筋咁樣到成條少少抽搐咁嘅好恐怖嘅。咁佢穿到自己成個 Annabelle 咁㗎嘛。咁佢就行埋啲嗰啲評判啲觀眾啲人驚嘅就會你唔知佢會整你乜嘢咁嘅咁但其實佢都係其實玩魔術嘅啫不過他就即整咗一啲好似啲鋼頭啊或者一啲巫術咁嘅感覺俾你即好明顯係唔係啦其實即係你知道係魔術嚟嘅咁但你撈咗呢一個劇情上嘅時候你成件事又真係又幾好睇㗎喎你真係吹佢唔上啊係囉咁大家未睇過上嚟群都睇啦咁即係變咗其實大家都係搞緊創作搞啲嘢搞啲新意咁香港有冇呢香港人倒退緊 即係我哋睇到就以前嘅作品比而家好啊，永遠都係嚇。即係睇翻以前嘅泛海奇情又好過你嗰啲咩阿神嗰個嗰套叫咩？ 奇幻潮啊！ 奇幻潮， 奇幻潮係咪？咁奇幻潮又好過而家嗰啲喎，即係而家佢啲再差啲喎。不過點咁樣喎、啊，大佬嚇？咁 大家諗下，大家即係諗下點？即仲有咩嘢啊？即係我哋仲有乜嘢可以係、可以同人哋鬥咧？係啊，咁啊繼續啊，繼續係咁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係冇問題咁啊，繼續咯，係咪？係咯，即係你要將香港嘅剩餘價值去到零為止，或者負數為止，咁大家繼續。即係其實亦都係浪費咗好多係真係仲有創作力，其實仲有即係仲有能力嘅一啲人啊。即係其實有嘅，你行內仲有人係想去寫啲好故事，但係冇啊！你所有嘅制度、所有嘅觀眾都令到呢啲人冇辦法出到嚟嘅。最尾可能轉埋行添，係嘛？咁你係安樂啦，大家係咪？係咯。好。係啊，其實最後要反省嗰啲都係觀眾嘅，講真啦。觀眾真係有最大嘅責任嘅。好多人就以為觀眾冇責任，觀眾真係最大嘅責任啊。係，因為其實最後投票嗰係你嘅。 用嘅腳去投， 即其實呢個同你選個咩人出嚟，梗係選民嘅責任嚟啦。點會唔係你啫？大家諗真啲。好啦，有冇補充？ 冇啦。 冇啦。 咁我哋再講啊，再介紹第啲嘢啦，好冇？